别留住你，我不知道为何爱你，但我确定我不是冲动的只想你。Baby 留住你，今晚不用我讲我会想你，请你陪我一起外滩的宁静。 Baby 我在你额头，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宝乐以及丁世光带来的《带我回家》，就用这样一首歌曲呢来作为今天的开场曲。这首歌曲呢，说实话，如果只听内容的话，听不出来“带我回家”这个意思啊。 嗯，就只听到说去这个玩了，然后去那边买东西了。 啊、反正我觉得，就 rapper 可能他们的这种声音的风格，包括他们的，他们就是身上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把各种奇奇怪怪的元素搭在一块儿、嗯，都能变成合理的一种感觉。 你说的是那个，你叫 Jill， 我叫 Chill， 能不能一起 Chill？ 、啊、你那个也太老了吧 ，rapper 嘛。 对， 但是今天。是一个周一，也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周一了。 是 哇，是不是这么说完，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 哎？你这个伤感拉得有点太早了一点吧？ 哎，但一点也不要伤感，就是早上音乐秀来带你一起拒绝 emo。在这首歌曲之前呢，大家应该已经听到了我们这次对话十年的片花新鲜出炉了。 哎、你知道大家呢完全没有 care 我们俩在说什么，其实我们俩大概说了有90%左右，但大家呢就记住了一句说大佐，2001年你是孩子我就忍了，2011年你还是孩子。 哎、 啊， 我们今天真的是准备了大佐孩子时候的照片哦，稍后就会推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赶快关注一下。 哎、 今天“早安音乐秀”的对话十年大幕就将正式开启，里面还有藏着我们“早安音乐秀”家族2011年的旧照。啊、真的一次性奉上，我觉得真的是拼了。 就是大家都很，大家都有过比较羞耻的时光啊，看一看大家当时的照片是怎么样的。好了，我们一会儿呢就会给大家来奉上这道大餐了。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达到了-9.9度，-10度差不多了。 对， 寒潮的影响呢基本结束了，但是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温度非常低迷啊。在高空偏北气流的作用之下，今天白天咱们北京依然是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明显，预计最高气温是6度，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夜间的气温依旧非常低迷，昼夜温差很大，早晚出行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还有天干物燥，还是要及时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呢是15%。今天夜间呢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这个签到榜跟今天我们的话题还稍稍有点关系啊。 哎、太有关系了。 哎，来看一下，第一名是周娟，第二名是朝露星辰，第三名是 ZGC， 第四名是蒲公英，第五名是晨晨。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李美希，第七名张旭，第八名是赵老哥，第九名 Lily， 以及第十名王志斌。来，恭喜上的所有朋友啊， 恭喜大家，欢迎大家今天依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刚刚说了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跟我们的话题还有点关系，那么年末的最后一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啊，最后一天吗？ 最后一个星期一、 哎、给我吓的， 你看我这卷。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来聊一聊2021的热门词汇内卷。内卷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者无法转化为另外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就比如说市场卖菜，原本大家都是早上8点出摊，有人为了多卖一些7点半就出摊了，其他人看见他们这么努力，为了竞争赚钱就7点甚至更早摆摊。但实际上周围居民买菜的总量是不变的，不会因为你早起大家就多买。对于整个市场而言，他们的早起并没有带来更高的收益，反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什么是内卷？通俗理解就是事物都有天花板有界限，当到达临界值的时候，在某单一要素当中无论投入多少只会内耗，不会改变结果。那么 哪一刻你感受到了内卷？我们又该如何对抗内卷呢？赶快来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与内卷的那些事儿吧。 看看看看什么叫内卷，就是 卷起来了，卷起来了， 就是从就是某一刻从一个孩子变成了教导主任。 我觉得大佐今天的这段解释就是内卷， 超内卷啊！ 我们本来只是想跟大家随便聊聊，你一下上了这么高的这个定义，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往下接了。 我跟静云明明知道什么叫内卷，让左爷说了一下以后，有点不知道内卷是啥了，就这种感觉啊。 其实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以前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哎，到底什么是内卷啊？本来大家都是坐着看演出的，但突然后排的人、前排的人，有人觉得说，哎，看得不过瘾或者看不到，他就站起来了。那被迫的后排的人也只能站起来或者站到椅子上，啊，这就卷起来了，对不对？ 对。然后呢，在后排的人呢，就女朋友坐男朋友的这个肩膀上，男朋友只能全程看着椅子。 本来大家可以都坐着看的，但是因为前排有人站起来了，所以后排的人就不得不站。起来， 有道理啊。那你当时是那个站起来的还是冲到前面、那个、 我一定是后排的那个不得不站起来的人。 好了，今天我们来说说内卷啊，哪一刻你感觉到内卷。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不能只说这个内卷的这种感受，得说说如何来化解内卷这件事情，好不好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这首歌曲呢，就是送给所有正在处在内卷当中的你，来听到小旺福的小职员日记。赶快把什么是内卷，包括你准备怎么去解决内卷这件事呢，来告诉我们。 柠檬梨，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哎呀，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小耳朵们当中啊，太有才了。又老 K 说什么是内卷，后蛋烧都是内卷的，羊肉卷牛肉卷烫了以后也是也很内卷啊。 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啊，但是也要提前跟各位小耳朵们说声抱歉啊，因为年底了，大家可能送祝福啊，或者说想要帮亲友一起庆祝纪念日啊生日的这个愿望比较多，所以我们本周内的所有的音乐早餐已经全部都预定完了啊。明年的音乐早餐这个板块将会有个全新的升级，不过我们依然欢迎大家在早上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翘首美食。 嗯，对，就是如果就是你虽然明年升级了，但如果大家美食多的话还是美食台是吧。 啊，对。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怎么说啊，这个内卷啊。查理普斯说，我们的公司的 KPI 呢卷到不行，好在呢同事们都看透了一切，彼此和谐相处，必要的时候呢会合作起义，和领导三顾茅庐的谈。你跟领导聊天怎么叫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 对啊。然后呢说，毕竟争取利益呢是工作的动力，但是工作还得努力干，不和别人和自己比才是成长，不是啊？所以不是恶意竞争，而是自己发自内心的愿意卷啊。 哎，突然想到了那个最近很火的《先生请出山》啊，可以约着领导聊一聊，大家在一起跳跳这个舞啊，强身健体，还有助于团建的氛围。 容易撞到一起吧？那个好难。好，怎么大家看其他的这个？我觉得卷呢，确实是怎么说呢？好多人呢都觉得，尤其在小朋友的这个身上看得比较明显啊。比如说一个刘博士说，鸡娃呀，昨天看到一个群里妈妈说，她孩子4岁，每天一首古诗，9本数学练习题。 我的天， 4岁。 对， 未免卷的有点来得早了一些。 我觉得孩子们的内卷真的是要更严重一些， 对， 特别是父母的那个比较的心态一起哈。哎，他家儿子每周上5节就是什么培训课呀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围棋呀钢琴啊，不行，我们得安排上，我们也得补上，然后呢6节。 是，但是呢子琪也说到了，因为当妈妈聊起别人家孩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感觉到这个卷字啊。而且王淘淘呢说，什么时候感觉到呢？是因为所有的行业现在所有的从业资格证考试都需要来走一波，是不是哈？ 哎，是。为什么聊起这个话题呢？因为昨天的时候大家关注网络上的一个信息的话，应该看到今年的考研结束 了。哎呀，太卷了啊。 考研的题有多难，而且今年报名的人数有多少，真的是可以看到内卷。 题应该可以先放在一边，因为题这个难度其实就是一个区分度嘛，对不对啊？因为考研跟高考还不太一样，但是今年这个人数实在太卷了。475万，这个数字简直破天荒的高啊。 哦，想想我将近10年前，对，我正好是10年前， 年是100多万吧， 就我不太记得了，但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卷。 差不多就是200万上下，你想现在就是10年的时间大概涨了两点几倍这样的样子。 哎，你看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正好聊到10年前，对话10年，咱们今天的这个。 哎呀，你这个生拉硬拽的 DJ 啊。 我没有生拉硬拽，我觉得还挺贴切的。 好，那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一个片花走一下好不好啊，来听一下。 2011年，我踏上宝岛台湾，成为了一名交换学生。 2011年，我在武汉，推荐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2011年， 嘿嘿，不好意思，我还是个孩子呢。 2011年，我最爱听的歌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我排了2个小时队，终于拿到了燕姿的亲笔签名新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都觉得很治愈。 2011年，我最爱听爵士乐，无论在摩天大楼还是街角琴房，戴着耳机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过，他们的故事总会交织在我的生活。 2021年，我在北京音乐广播做一名音乐节目主持人。 你好，哥，我是丁鱼。 哎，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021年，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清晨都会为你推荐一首新歌。 热流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 Amber。 时间匆匆划过， 听到你来时的模样， 却存在这样一首歌， 深埋于心，却无限怀念。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重要的事？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爱听的歌？ 从2021回到2011， 隔空对话，在10年里。遇见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希望在这个年末由我们来带你 进行这场音乐的温情陪伴。 哎呀， 你别笑，我就还能盯住。 还本来挺好的，前面说的。 哎呀，主持人的内卷啊！但现在呢，大家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应该已经收到这一次我们的年末特别企划了。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进行了华语二十年金曲回顾，很多的深深铭刻在记忆当中的旋律重新被记起。哎呀，好多朋友都说太喜欢了。那么今年可不可以再重新来一次呢？就重新再来一次华语二十年呢，也就只过了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砍了一下半啊，变成了十年啊。 哎，但这个十年的玩法会不一样一些了。我们要带大家来回顾金曲十年，那么2021 vs 2011，同时都是根据一个音乐作为引子啊，所以现在呢，大家打开这条推送就可以看到，早秀家族呢也是非常的拼，把自己十年前的旧照全部都翻出来了。 哦，现在就可以看到了。 是的，而且配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片花，哎呀 ，PD 出品必属精品啊， 哎，对对对， 是不是带大家回到时空穿越的感觉当中了？ 嗯，当然，我觉得刚才你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现在大家如果打开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话，就应该已经看到这条推送了哈。 嗯， 同时大家要记住，就是2021和2011的这两个年份，来说说把这两年这个年份的故事， 是， 包括那些感人的经历都可以告诉我们，是不是？ 嗯， 还有就是你。最关键的是你的那首 BGM 一定要告诉我们哈。 哎，是的，我们要通过音乐来串起回忆。那11年的金曲大家相对来讲就比较有共识一些了，我们到时候也会通过一个音乐专题的形式来一起去回顾。但是2021年的这些歌曲呢，今年我们希望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推出华语乐坛2021的十大优选新歌。那上周呢，我们已经结合节目的歌曲的播出频次，以及我们特邀了974的 DJ 团来投票优选出了20首作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推送当中了。那大家可以直接在投票帖当中选出你喜欢的，这是一个多选题啊，你随便点。那么到最后我们去看一下排名前十名的，也就是今年大家和我们来共同揭晓出的2021年的这个十大的优选新歌。那如果这些歌当中你没有听过的，或者说不太熟悉的，也没关系，我们已经把这个试听的链接都给大家贴上了，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推送的留言区写下您的一些听歌的感受。 当我们昨天选出了这二十首这个今年的这个华语金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榜单，我们的小耳朵应该是大部分都听过的，对不对啊？ 哎，对，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放量非常高了， 是，也是结合了一下在节目当中的播出的频次，稍稍做了一些调整啊。但是还是有一些歌手上榜率非常高，比如说李荣浩就有三首歌曲都上榜了，还有像对 Eason 陈奕迅也是两首歌曲都在榜内啊。 是，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大家呢不妨来感受一下。同时呢，这个活动正在持续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惊喜来送给大家哈。同时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现在也是全面开启了，从即日起到31号，登录一下听听 FM 的客户端来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哈。 还有我们的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互动就将获得惊喜好礼，有现金红包、代金券、演出门票等多种福利的优惠等你来拿。 我们到年末了，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用温情的方式来对抗一下内卷吧。 对啊， 来听到的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 这不就是我们两个吗？ 就是。 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 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想起很多事比来比去比前比后，像是论证某种观点，自己就会有成就，都大的成就。红的歌词叛逆就不能早睡早起吗？穿的少就不能一生只爱一个人吗？酒杯里装的是刚煮好的红糖姜茶，养生又过早，好玩且无聊。这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是看你想要站在哪个角色。因为从抬杠的角度来说，一加一在算错的时候确实等于三，是对的。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 很多的歌曲翻来覆去只有四个和弦，有的歌成了音乐学院教材，有好多年才是上大妈。海外音乐家他们喜欢音乐的初衷，谁低级谁高雅，读过古典文学就一定有思想吗？学过十年表演就演得一定好吗？没得过奖的作品一定就不好吗？我不能嘻哈就不能唱吗？完全可以不喜欢，也可以鄙视厌烦，只是不要攻击别人喜欢你的不喜欢，别总爱和人比狠，硬要有三六九等，你懂得再多也一样只有几十年人生。

启程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在2021年最后一个星期一，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位妈妈的爱。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是 Tabitha， 她说想要给自己的儿子做一份牛肉面，因为我儿子最喜欢吃的主食是面，所以特意做了一份红烧牛肉面给他。那么接下来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做法。首先我们提前买好牛肉，切成大块，用开水焯一下，捞出以后呢，冲干净血水和泡沫，将牛肉放到高压锅里，倒入水还有姜蒜，压到八成熟，捞出牛肉。高压锅的牛肉汤呢，倒入萝卜煮熟备用，再把牛肉切成小块放入小锅当中，加上几片姜，倒入酱油，几块冰糖，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再放一些盐，再倒回去高压锅当中的牛肉汤里，小火炖上15分钟，把面条煮熟，倒入牛肉汤，再浇上热气腾腾的牛肉和红烧汁，放上香菜和香葱，一碗牛肉面就做好了。因为早上的时间比较紧，所以妈妈们可以提前一天把牛肉汤头提前做好，早上只需要加热一下就可以了。Tabitha 说，2010年的12月27号，你来到了我的生命里，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而变得更加的美好。虽然呢，我不是一个温柔的妈妈，但是真的也超级超级爱你的。感谢我的小魔兽这11年来的陪伴，之后的日子里就让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吧。今天是你的生日，希望可以送你一首来自周杰伦的《蜗牛》，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你可以勇敢地向前，不要害怕失败，无论何时回头，妈妈都在你的身后。田祖瑞小朋友加油哦，生日快乐，这首《蜗牛》送给你。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沙丛中的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已经的伤都不感觉疼。轻轻地仰望。 水跟流过的泪干，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感谢音乐早餐，让我勾起了20年前的回忆，就把这首《瓜牛》重新从头到脚完全听了一遍啊，演唱会的版本啊。 但是你在这首歌当中没有听到浓浓的内卷的感觉吗？ 为什么？ 因为《蜗牛》这首歌，大家现在网上只能找到这种 live 的版本啊，它没有完全的出这种就是 它没有出那个， 对对，没有出录音室版本， 对对对 嗯。所以呢，大家在这首歌当中开头跟结尾都能听到。你去听演唱会的时候，本来我可以我只想一下喊一下什么周杰伦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前排的人喊得太大声，所以至于到后面大家就只能破音的张家了。 哎呀，也不至于，可以正常喊。前排的人是每次希望引起关注或者被收录进去了。我上次看好像是最卷的，其实应该是蔡依林的这歌迷，每次到前面说蔡，就基本就是我们破音边缘那种感觉啊。 今天跟大家聊到内卷，看来年底啊，大家都非常的感同身受。我们的这个留言这一版一版的往后刷， 是 都来不及翻。但当时今天我觉得特别可爱的是，因为我们给大家推送了早安音乐秀在2021年的年末特别企划，我们的对话十年2021 vs 2011。你像一飞已经开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自己的这个高三的经历， 咱们这样啊， 十年以后的经历， 所有的跟2011和2011 vs 有关系的东西，你们都写在那个帖子里，好不好？ 对， 不要搬到我们的后花园里， 对， 因为我们感觉宝藏在流失，你知道吧？好心疼的感觉。 会一次性跟大家分享的， 是是是。 但是刚刚也有朋友说了，是什么让974早音乐秀的主持人如此内卷？ 为什么 把自己2011年的照片都敢贴出来？ 哎呀，我好后悔，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你啊！大家已经成功的找到了黑料和黑点啊！我当时为什么会戴这么一副黑客帝国的眼镜啊？ 哦，昨天晚上在码这个视频的时候，真的非常用心的，因为希望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相应的图片可以对应上嘛。PD 这张照片实在不知道给它放到哪里合适，突然发现哎，中间有个小尖子，可以sauce。 子琪说，当 DT 王维到早秀带班以后，发现呢这个整个大家都卷了起来，他说无论发量 rapper 还是英文都卷了起来，然后就放出我这张照片，我这照片的发量还好像 对， 至少回不到那个发量充裕的从前了、啊、 对对对，我 PD 年轻的时候还是发量王者呢。但是子琪说，你看哪一刻开始感受到内卷啊，当我是歌手里面大家都开始飙高音的时候。而这个确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比如说挑选自己喜欢的，或者说自己特别想要唱的歌，后来发现不行，不飙高音没有票，都开始争相飙高音。 对对对对对，就大家后来其实也摸透了在现场 live 这种比赛当中的一些规律。就你如果唱得特别走心吧， 就一定要炸。 咱们比如说杨宗纬那两首歌，其实后面你特别 后劲儿十足， 特别好听，但是现场票就是不高，对吧？你所以还是得来点高音啊什么的哈。所以卷起来了啊。 还有教育方面，其实说前几天开家长会，闺女的好朋友的妈妈说，现在啊要让孩子考到我们的母校可真的是太难了。我赶紧问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同学妈妈说，哎，复旦。咱就是说他们这算不算内卷啊？ 我想起了当时他们说那个就是脱口秀嘛，就是开玩笑说那个史航是哪一位，好像是北大的啊。说一听别人都说，哎呀，这跟没上学一样，突然出来池子说我高二肄业，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对，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都有这些内卷的片段，比如说昨天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这边的广告资源推介会昨天是刚办嘛， 你们也卷起来了 啊。对，你知道有多卷吗？就是总主持人下来了之后，他们每个人拿着手卡之后，就因为是一男一女嘛，然后呢女生在那边就问男生说，哎，你背到第几页了？然后我整个人很惊悚，说这个是要背的吗？你们不是有手卡吗？手卡是用来干嘛的？ 人家手卡就是提一下是吧？像你这种完全不背的人啊， 需要背吗？为什么要掀起这种主持人的内卷？ 但他跟你说的时候你怎么回应啊？ 然后我就觉得说，去，你别背了行吗？ 就躺平了是吧？ 我也可以不用背，为什么要这么卷？ 你想象一下静宇的这个状态，别人说，哎，你背了吗？静宇说，你别背。 对，你别背，我就不用背，不然你说大家在下面都看着，哎，你没有拿手卡，就我一个人拿手卡，好尴尬的。 有道理。那那 个金鱼，咱们开个会吧，年终咱们不卷了啊， 开会开会开会 开 会 都已经这么卷了、 啊、 一定这个年终福利会我绝对不能错过、 哎、现在怎么下不住你了，你一说开会你就知道是人保直销车险的年终福利会啊， 因为超级优惠，车主的免费服务你要不要呢？赶快来登录一下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北广，就是北京广播的北广这两个字、 嗯、 就可以锁定年终的换新礼包，投保满额就送你精致洗车、精致打蜡，还有 4S 店的免费保养、免费喷漆等多款服务等你来拿。 哎，老客户推荐新客户投保的话还有特别的奖励啊，说到那个，所以呢你看卷什么卷嘛，有空去享受一下年终福利会多好哈，这件事上别傻了，来听到这首歌曲，刘德华、周俊伟，你别傻了。 早安，走去看得我眼珠子转来转去，有什么方法让他们注意，在这里坐着一位白马王子。别怪我老里老道苦口婆心，看见心动女孩千万别客气，要要要感情这回事多多学习，有空的时候我好好教你。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珍惜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交朋友又不是选美大会，以为你自己有多完美，就换个名字留下个国籍，不给可能后悔一辈子。说爱情太容易，我要去追寻，无情又天择，柔柔强势的道理，错过的你就别说来不及。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哦，你别傻了，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 Hey Lawrence,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one thing. Love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 Go for it and enjoy it. Hey Andy, I know what you're saying.Can I find my love? Oh, oh, oh, 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哦、oh, oh, ，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哦、oh, oh, ， oh, oh, 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啦啦啦，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

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出去旅游，所以我们只能内卷一下，就是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来到了南半球，在夏天里过圣诞节的感觉，跟北半球这个漫天大雪不一样啊。 度假也要这么卷起来吗？ 哎， 今天就是真的这么卷吗？ 就是个超卷的一期节目，有没有啊？ 但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内卷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帮2021年的华语乐坛掀起内卷。 哎呀，你们好讨厌！就是自从你刚才发了一条公众号以后啊，查理普斯说，哦，以前原来内卷还有这么意思，以前 PD 也是一个内卷毛啊。 哦，是这样的、啊， 那个 PD 也是个卷毛啊。 我们的对话十年的片花，很多朋友说哇，听得有点泪目哈。我们这次也专门制作了一个视频版本，把早秀家族的三个朋友的这个十年前的照片和十年后的照片做了一个混剪。那么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看到了。 是 我们的对话十年2021 vs 2011活动正式开启。那这一次呢，有两部分的内容需要大家参与，因为2021 vs 2011嘛，2011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回顾，那么过两天节目当中也会有话题设置，而2021呢，则需要大家一起帮我们掀起华语乐坛2021优秀选新歌的内卷。 哎，是的， 我们这次呢也是通过在节目当中的一些播放的频次，以及特邀我们的974 DJ 团投票，已经帮大家选出了20首优选作品了。 对， 但其实这一年在早安热流行节目当中播出总共差不多有260多首新歌，所以在这260多首新歌当中，我们帮大家先选出了20首，那么希望大家来帮我们投票，然后最终我们可以在12月31号2021年最后的这一天来揭晓我们共同选出的2021华语乐坛十大优选新歌。 哎呦，昨天我看到这个20首新歌的排布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份宝藏歌单啊，真的可以算是囊括了今年特别好听的一些歌曲。所以呢，请各位来赶快把你们的这个热诚的票投下来。同时呢，这十年当中有发生了哪些故事、哪些趣事也告诉我们。但是以上的所有的种种，请今天不要发到我们的后台里，因为我们需要再过来。 发 我们 没关系，没关系。 3、4、5的节目当中嘛，对不对啊？到时候我希望你们到时候一定要发到后台，好不好、啊？ 你这个人为什么就不能掀起主持人的内卷呢？你从现在到开始帮大家保存，难道不行吗？ 那保存的，你不要保存。你不要记词儿，这话不是你说的吗？ 你不背词儿，我就可以不背了。 你不背，我不背， 大家对不对？你看，从小我们就知道这个。你拍一，我拍一，你不背，我就可以不用背啊。 好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一部电影啊，由马丽·魏翔主演的喜剧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发布了 R 版预告。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哎，这是不是因前段时间这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当中有个作品挺火的啊，叫《这个杀手 不 大 冷》 啊？ 对。 那这一次《这个杀手不太冷》呢，是讲述了龙套演员魏翔饰演的魏成功，为了实现饰演一次男主角的梦想，在机缘巧合之下呢，得到了马丽饰演的女演员赏识以后，陷入了一个用戏剧编制的局中局当中。 是 啊，但不得不说，今年好像开心麻花应该是认准了新年档和春节档啊，有很多优质的喜剧都在这个春节档还有新年档当中来扎堆厮杀。 他们是不是超卷？就他们自己内部还不说推出一部戏， 几部戏一起卷。 对，互相 PK 哈。所以你说他们就是认准了这个新年档或者春节档呢？但是我觉得还是想让大家彼此一起来笑一笑吧，对不对哈？ 哎，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开心。所以影片已经确定了，2022年大年初一将会全国上映。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我也帮你们稍微卷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真的这个杀手不太冷的主题曲，来自于 Sting 带来的 Shape of My Heart。 He deals the cards as a meditation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the cards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 this art,

的感觉。 嗯，最关键的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把他们剪进去呢，最重要的感觉是让大家来回望一下过去10年当中你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和人，以及当时在你耳边的旋律哈。那些遗憾也可以告诉我们，平行时空当中让你们重新回望一下。 哦，我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觉得，哎，为什么这么喜欢他们啊？为什么对他们这么上头？音乐品味绝对是一点啊。刚刚听到的这个片花当中的伴奏也是他们在节目当中使用过的，就是来自回春丹乐队翻唱版本的《初恋》，也是在2021年发行的，同时也入选了这一次我们的2021早安热流行的20大优选新歌的行列当中。这次呢，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啊。除了我 PD 和大佐把自己10年前的旧照翻出来做了一段回望视频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这次结合节目的播出的歌曲的频次，还有特邀我们974 DJ 团投票优选出的20首优选作品当中投票选出前10首，我们将会在今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021年的12月31号，来和大家共同揭晓投票结果。 哎，是了啊，所以大家来进行期待，同时呢，把所有的那些感动或者是你的投票都留在我们的那个版面上啊。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内卷这件事情，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卷的啊， 卷起来，卷起来。 瑶瑶说我们单位呢9点钟上班，每天早上打水开始，大家都是9点多钟打，但是呢人多又有人来得早呀，后来大家都越来越早，8点半就开始打水，而且后来开始排队， 对， 还得一次比一次早，越来越远。 有 太卷了啊。 Regina 韩提到的也是一样的，他说停车呀，我们单位就10个左右的免费车位，是先到先得的，每天为了停车同事们越来越早，因为都想停到这个免费车位里。本来是9点上班的，有人8点来7点来6点来， 是 这不至于吧。 让我想起了肖央那个电影里面，好像两个人在抢车位啊，百米冲刺的感觉啊，当然那是艺术夸张一点点。秋千说夏天东京奥运会的时候看到运动员回国隔离的 Vlog 啊，就是你说运动员有多卷，就是拍个 vlog， 结果他们开始内卷，纷纷内卷起来， 对， 就嘶哈嘶哈，狠狠种草了很多什么美好的身材跟腹肌。然后当时大家说，第一次觉得内卷是个好词，千万别把我们当外人，卷起来，卷起来啊！ 是 Bunker 说，你们今天提到了考研，真的有特别卷啊！但除了考研之外呢，大家难道没有觉得现在的节日微信祝福也变得很卷了吗？ 怎么说？ 一开始你可能就发一个节日快乐，现在有人发百字小作文，那他就要发一个图文并茂，然后开始视频祝福。真的，我今年有收到过这种视频群发祝福，太卷了。 是，但是我觉得视频群发祝福就是我一直觉得祝福不论形式，但是还是单对单稍微好一点，另外就是看的这个形式怎么样哈。战神之神说看到说谷爱凌就是最近大火的那个滑雪运动员， 单板滑雪运动员， 对，他说呢，他从暑假从美国回到北京，找儿时的玩伴一起玩，后来发现他们都去数学补习班了，为了跟他们一起呢，他说那我也去跟着庞婷学习一下呗，这样过了一个假期回到美国之后，数学成绩碾压同班同学，甚至高年级同学啊， 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内卷是怎么掀起来的啊？ 太内卷了，太卷了，太卷了啊！好了，那说到这儿呢，欢迎大家把更多内卷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同时呢，这个我们今天来聊到内卷，实际上想把这种压力释放一下，你也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样来破除内卷这样一种感觉，好不好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以及杨瑞的《爱的飞行日记》。 光年转动

当中的完整歌单一次性的都为大家送上了。如果找一个机会，哎，想要一起来回顾一下，看看这一年的华语乐坛当中都有哪些好听的值得去听一听的新歌，也可以来看一下啊。那同时我们也从这257首歌曲当中优选出了20首，是通过在节目当中的播出频次还有我们的特邀 DJ 的一些推选，然后来给大家筛选出来的。那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一起投票，我们来共同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选出这一次我们大家共同认为的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 但确实也没有办法，有些漏网之鱼，我们因为统计的时间比较有限。 对， 这个萧敬腾现在才开始发新专辑，对不对啊？ 没有，新专辑他是早发了，但是这首新歌是刚刚上线播出的。 哎、是了啊， 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在他的个人全新专辑《隔离套房2827》当中的一首新歌，叫做《最最爱》，最近上线了。 是老乡最近呢，是以最简单的旋律唱出最霸气的爱的宣言。同时这一次呢 ，MV 当中他也是再次担任导演，从脚本到场景到镜头都会亲力亲为。这其中呢，他甚至体验了这个飞车抢包，让他直呼既刺激又过足戏瘾的这种感觉哈。你知道萧敬腾现在呢，最近在台湾的播放量呢，应该来说是最近的近期的歌手艺人当中最高的啊。 嗯， 所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正处在一个他自己当红的一个年代。 最近呢，他也是加盟了一个全新的音乐综艺节目哈，《闪亮的乐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如果想要看到刚刚我们提到的早安热流行的完整歌单，以及参与到这次的优选金曲投票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了。 你的光向我走过来。跟他吵在话说不出来，我变得不习惯念你在的夜晚，把时间暂停下来，你真心都无法取代，牵你的手脚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胸怀，牵着你的手散不到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不再让你受伤害。 In your eyes 有我在，有我因为你存在，从今以后眼泪交给我保管。 Oh, In my life 有你在，失去因为你精彩，你只要负责成为我的最最爱，跟我来。渐渐地明白为什么人需要爱，牵你的话朝我走过来，刚刚吵在话说不出来，牵你的手当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手怀，牵着你的手散不到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不再让你受伤害。 In your eyes 有我在，有我因为你存在，从今以后眼泪交给我保管。 Oh, In my life 有你在， 你只要负责成为我的最最爱。跟我来， Is it illegal to move without you? Am I allowed to when I'm without you? Is it illegal to dance like I'm about to? Am I allowed to when I'm without you? I wanna be happy now. I wanna be happy now. Is it okay if I laugh into my chest? I wanna remember how to surrender. Is it okay if I drop some of the pressure? Have an adventure, give me the keys. I think I wanna be happy now. I think I wanna be happy now. Is it illegal to move on without you? Am I allowed to when I'm without you? Is it illegal to dance like I'm about to? Am I allowed to when I'm without you? I wanna be happy now.You. Is it illegal to dance like I'm about to? Am I allowed to when I'm without you? I wanna be happy now. I wanna be happy now. Am I happy now? Pentatonix 带来的 Happy Now， 我觉得 Acapella 算不算一种内卷？就是 我 这么会唱歌的一帮人还要拼在一块一起唱啊！ 啊，我觉得这种 Acapella 不算。但我前两天在短视频网站上看到有一个人，因为现在大家是可以视频录制，你知道录制的内卷有多严重？ 怎么？ 就他自己先用人声，比如说模拟了一段鼓，然后再来一段贝斯，再来一段吉他，然后再来一段就是自己的其他的口技的表演，然后就合在一起自己在这个相框的中间开始唱和声。 是 我觉得一个人撑起一个阿克佩拉乐团，这才是终极内卷。 我上次看到那个人内卷比你这还严重，就是自己也跟你差不多啊，就是自己把鼓啊那些东西都唱完以后哈，自己还一个人去配音，后来就是那场戏都是他一个人演的。你知道吧，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啊！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聊到内卷啊，这个什么时候感觉到内卷呢？无名8059说，你别说， 九七四的音乐栏目确实比较内卷，比如说前两天就是大家买个玩具吧，还要分成好奇队跟顽皮队，还要 PK 一下 啊，然后大家一起卷起来啊。 是啊， 战神之神说，该说是九七四和其他的音乐台内卷呢， 嗯， 还是九七四自己内卷呢？致， 嗯， 使你们今天早上做出了如此优秀的歌单合集呢？ 哎， 要有空一一添加到播放列表里面啊！真的需要年终的盘点一下，因为很多人其实在单位啊，在公司年终都是要写总结的。 嗯， 那包括其实今年呢，早安音乐秀也是把今年我们的2021年的华语乐坛，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新歌做了一个总结。 对， 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看到了。那么也有我们这一次的对话十年2021 vs 2011早秀家族已经把自己十年前的旧照全部翻出来了，制作了这样的一段回顾视频，也希望可以戳动你的心。同时，我刚刚也看到了胡志鸾婷说：“哎呀，又到了边开车边唱歌边哭的那几天了。 嗯” 看到目前排名第一位的是大家都投出来的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太治愈了，好喜欢这首歌，心里暖暖的。 才刚开始，大家喜欢其他歌曲的人也可以继续投一下。 嗯， 不过悄悄告诉大家，这首歌曲确实内投比较多的一首歌曲啊。 是因为我们这次是结合歌曲的播出频次，还有特邀了九七四的 DJ 团投票选出的20首优选作品。 嗯， 在我们 DJ 团的优选当中，这首歌也是排名第一位。 哎，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这个投票呢会一直进行，直到周五，我们到时候来发榜， 嗯， 好不好哈？所以呢，这个活动到底你到时候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会听到一段什么样的感动呢？ 2011年，我踏上宝岛台湾，成为了一名交换学生。 2011年，我在武汉，推荐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2011年， 嘿嘿，不好意思，我还是个孩子呢。 2011年，我最爱听的歌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我排了2个小时队，终于拿到了燕姿的亲笔签名新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都觉得很治愈。 2011年，我最爱听爵士乐，无论在摩天大楼还是街角琴房，戴着耳机，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过，他们的故事总会交织在我的生活。 2021年，我在北京音乐广播做一名音乐节目主持人。 你好，哥，我是丁鱼。 哎，我太贵，早安，我是国鹏。 2021年，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清晨都会为你推荐一首新歌。 音乐流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 Amber。 时间匆匆划过， 听到你来时的模样， 却存在这样一首歌， 深埋于心，却无限怀念。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重要的事？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爱听的歌？ 从2021回到2011， 隔空对话，在十年里遇见。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想过躲进别人温暖的怀中， 好听的老歌会点燃你瞬间的情绪，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绮贞带来的还是会寂寞哈。无名8059说，上次听这歌还是十年前，但它发行的可能还不止十年前。这首歌曲就是有一种隽永的魅力了，在这儿了哈。 嗯，但是哎，当十年前你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那年你有买过谁的新专辑？听了哪一首好听的新歌，一定会记忆犹新。 嗯、 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这一次早上音乐秀的全新推送《对话十年2021 vs 2011》当中，给我们留下了自己十年前的回忆啊。 哎， 那么在这两天早上音乐秀的节目当中，也会做类似的话题设置，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说到卷呢。这个 卷儿啊，都戴上耳化了，这是得有多卷儿啊？ 这是牛肉卷、羊肉卷和我头发卷以后呢，这个内卷儿啊。 嗯， 这个战神之神说，以前乐队都是一起写个歌，然后呢，乐队成员一起来排练，然后、 嗯、 但是呢，你看现在我的一个朋友呢，主业弹吉他，然后自学贝斯、鼓、键盘，自己作曲、编曲，就像你刚才说的，然后录制。现在乐队都这么玩吗？ 我想问你，这个朋友名字是叫李荣浩吗？ 这 他还会自己写词、自己写曲啊、自己做编曲、自己唱和声。 对，但是我觉得李荣浩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会的再多，他也叫李荣浩，是不是？ 嗯。 就当时咱们俩第一次听说那个猫头鹰乐队， 对， 真以为有一堆人，你自己做就自己做嘛，你还要非要说你是个乐队是吧？ 就我做出来的是一个乐队的感觉， 好奇怪啊！ 内卷啊、是用户8028说第一次在家里听咱们的节目，每次都在车里是没有办法互动的。 是、 嗯、说到内卷啊，我是狠狠被某些同事给卷了。 嗯、 年底了，大家都加油鼓劲的在完成 KPI。我本来想说，我这个。就是结果应该可以躺平一小段吧、 嗯、 后来发现大家都这么卷，不行，我也要起来继续拼。 你看铁皮罐头说，去年的开始接触滑雪，然后呢去了三次，只学会了推坡和落叶飘，但今年第一次去滑雪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壮大了，有一个姑娘呢从零开始一次就掌握了去年我的所有技能， 嗯， 卷得我直接就学会了换刃，我也要卷上来啊。 用户1840IJ 提到，昨天我见了一个刚结婚的朋友，说到她老公、 嗯、 顿时被卷到了、 嗯、 是88年生的山东人，15岁就考上了山东大学的物理专业，你知道在山东考山大是很难的，后来又跨专业考到了传媒大学，读到了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是传媒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了。 哇，但是说实话，咱们今天不是凡尔赛专场、 嗯、 这个我觉得不是卷、 嗯、 这种人的话我就啊 学习 你很牛啊、 嗯、 是吧， 但是我不想去， 跟我没啥关系，我也没有什么卷的动力，对不对啊。 嗯，但是今天啊大家跟我们提到的这些内卷，总的来讲还都是用非常戏谑的方式来提出来的啊， 是， 就是内卷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会激励你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呢你就只是笑笑，觉得说嗯你们卷吧、嗯、我躺平好了。 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就准备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啊，我们来推出一本人生浪费指南。 嗯、 如果大家卷得很厉害的时候呢，你就是去看一看如何去浪费一下你的宝贵的青春时间，好不好？ 时间这么长，人生这么长，不能一直活在卷当中嘛。就像有一首歌的歌名写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哎，被虚度的那些时光，被浪费的那些时光，说不定会提供给你更多的灵感，来开启接下来的美妙人生。 是的，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接下来呢周三到周五我们就开始卷起来了。 对话十年2021 vs 2011早上音乐秀，诚挚邀请您在今年的年终岁末和我们一起来共同打开这个奇幻的音乐世界。 是，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需要您投出宝贵的一票。 哎，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十号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 拜拜 拜。戴上耳机什么都不管，一个疯狂的念头让我不想继续充实而又庸碌的循环，早了一秒打卡坐进馆子前，承担了前台新买的耳环，收到三张工作单之前还有一点气定神闲，面对吧，面对无穷无尽的麻烦，没说过话的同事送来婚礼请柬，会觉得礼有用尽全身心烦，关系只不过是互相点赞，礼物只想送一封邮件去寒暄，想要拒绝却没那么简单，你已经想了太久，可还是不想放手，何止他去寻找你所说的自由，外传的生活忙碌自伤的折磨，想透支所有亲手把一切打破，你已经想了太久，这次一定说的自由，这不能。